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十二集。 跟我去见个人。 池瑶这才知道姚敏敏的暧昧对象是台上的某个演员，他们去找人时，那人被粉丝簇拥着，正在合影签名。池瑶远远看着，人长得自然是好看的，瘦瘦高高，笑起来很有亲和力。 你的竞争对手有点多。 无所谓了，反正我现在不介意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 这就是池瑶和他最大的不同。池瑶上段恋情已经是几年前在大学里的事儿，毕业后便没再找过，工作这几年也不是没遇到过不错的，但总差那么一步，还没到呢他就腻味了。一切的暧昧往往无疾而终。眼见那边结束，池瑶用肩膀撞了下姚敏敏的肩膀。 过去吧。 等等我啊，我让他送咱俩回去。 池瑶笑笑，天有些冷，还有一个多月今年就要过去，而他只穿了件大衣，里头的羊毛衫不太抗冻，他缩着脖子准备去室内等。推开玻璃门就是电梯间，刚走进电梯架架抵达一层，不想挡路，他往门后一站，却看到出电梯的一波人里有张熟悉的面孔。他们有些日子没见了，自那天过后，江燕就像消失了一样，对门始终静悄悄的。一开始池瑶不知道他在玩什么路数，出门时还曾留心观察，之后猜到他应该是不在家，便没再理会过。不怕冷似的，他穿得单薄，比刚才看到的那个帅气的男演员更高，衬衫没系上面两粒扣，喉结露出，显小的脸在此刻却莫名清俊成熟。池瑶愣了两秒，转眼看到他旁边一起的优雅女伴，她的妆容精致，面色极白，气质优越，两人手挽着手，在男生完全看过来之前，池瑶低下了头。记得之前在 A 大食堂，池燕也是这样，好像不认识他一样，但这一次江燕并没有学他上次的配合。一出电梯，他就看到了池瑶，从季瑞臂弯里抽出手，让他先出去。季瑞没动。 干嘛？ 他很敏锐，几乎是第一时间，他将目光锁定在不远处的池瑶身上。过长的黑色大衣将人裹住，却仍然看着修长窈窕。女人微低着脸，下巴被衣领遮住，只能看到秀挺的鼻梁和眉眼头下的阴影。季瑞挑起眉梢，一副看好戏的态度。 看来人家好像不太想理你。 江燕没好气地和他隔开距离。 可以的话，给司机打电话，让他来接你。把车留给我，我今天要回学校那边。 前边的人一拥出门，此时一层就剩下他们三人。季瑞还是有眼力见的，他指着江燕咬牙低声， 欠我一个人情。 江燕敷衍的点点头，绕过他走向池瑶。很快季瑞带着一股香风出去，一方空间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。池瑶等了等，想等人出去，最终却只等到一双黑白球鞋停在自己对面。他认命地抬起头，只见江燕冲他笑，什么前提也没有的。 我开了车，我们一起回去。 给姚敏敏发了条消息，池瑶上了江燕的车，系安全带时他问江燕， 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？ 有两年了，放心。 池瑶沉默了片刻，将安全带扣上。车窗外，他看到了季瑞上了一辆刚停靠在路边的黑色轿车。 你朋友走了？ 车子刚点火，江燕从后视镜看了眼，他不是我朋友。池瑶转头看他，那是我小姨。季瑞是江燕妈妈的妹妹，两姐妹年龄差距大，江母生江燕时她才十几岁。几年前季瑞嫁给港城一富商，也是青年才俊，只是最近两人似乎闹了矛盾，她便回了这边，一来就拉江燕去做苦力，这几天江燕都在陪她。她开美容会所的，对保养最上心了，我要是告诉他你变相说他年轻，他得乐死。不过池瑶并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，还挺多人误会的，他是懒得解释。而季瑞则觉得带他并不丢脸，反而有面，还常说他认识的几个富太太最爱包他这种年纪的小白脸。池瑶没想到江燕会和他说这么多，也不知该回什么，只哦了一声。上车前江燕告诉他季瑞不和他们一道，且很快就会有人来接，他不想打扰姚敏敏和男演员的二人世界，再说他和姚敏敏的住所也确实不同路，这才点头上了江燕的车，毕竟他再拒绝日后只会更尴尬。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。江燕熟练地打转方向盘，显然不是新手。池瑶想到自己大学考的驾照最近两年才敢上路，竟有些惭愧，他摇头说不用。 不用，以后应该也碰不上面了。 会来的事哪里说得准。池瑶知道他意有所指，刻意不往下接。 本来也不是一个圈子的人，你不是说你小姨只是暂时回来吗？之后她还是会回港城的。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。池瑶有些探究地看他。 我发现你现在和我说话有点不客气。 车子刚好遇到红灯，江燕停下车来看着池瑶说， 因为和你客气会追不到你。 先前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近池瑶，生怕做出什么让他不满意的事，总是小心翼翼，就连看到他和张一鸣在一起心里那般不爽，也只是愤懑地选择沉默，独自消化。虽然他好像做错了，那天晚上池瑶差点就不理他了，而在被拒绝过后，这份踌躇就如同被锐石击碎。池瑶已知道他的心意，那他又何必为难，还不如直接袒露他的野心，告诉他他就是要追到他。池瑶反被他噎住，明明前段时间他还在因为自己拒绝了邻居而感到困扰，怎么现在这回事如此轻易就被江燕消化掉？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反而更主动了。好半天池瑶才闷声说， 没礼貌。 江燕却笑了，大概池瑶做什么他都会觉得可爱。剧院离他们住的小区太远了，车子开了好久，车上的坐垫温暖舒适，池瑶不禁有些困了。江燕注意到他的倦色，趁又一个红灯给他拿了后车座的毯子。那睡会儿。池瑶累了一天也没推拒， 到了叫醒我。 但真正到了，江燕却只是停下车静静地看他。他的睡相很好，头歪去一边，表情平和，从下颌到脖梗处的线条漂亮得不可思议。他还从没想过自己可以这么快就看到池瑶睡着的模样。可惜江燕的目光太过露骨，还没看多久，池瑶的眉头一皱便悠然转醒。透过挡风玻璃，他看到熟悉的停车场。 怎么没叫我？ 看你睡得沉。 池瑶懒得和他计较，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。江燕似笑非笑， 没流口水。 池瑶瞪他， 但是说梦话了。 池瑶解开安全带， 我从来不说梦话。 你怎么知道？问完，江燕立刻反应过来，这个问题背后的答案很有可能会让他不高兴。他停止逗笑，不等迟瑶出声，就先开了车门。走吧，上楼。迟瑶顿觉莫名其妙， 这人干嘛情绪这么不稳定？ 他跳下车，和江燕一起去等电梯。电梯上行，江燕眼看数字不停地往上跳，旁边的迟瑶还昏昏欲睡。他冷不丁开口， 上次在食堂你答应了张老师什么事？ 迟瑶擦了下因为哈欠连天留下的生理性泪水。 什么答应什么？ 江燕把原话复述了一遍，记得一字不落。迟瑶困得要死，也没心思和他绕弯子。 他说先从朋友做起。 江燕心里紧绷的弦一松，可他还没开始笑，只听迟瑶又说， 别高兴太早，追我要排队，你在他后面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